相爱整整三年六个月，以为能和你真心携手爱到底，换来一句再会，我的痴心被你的绝情打碎。翻开手机，满满都是你的照片，昨日的爱人如今依偎在谁怀里，往日的温柔，爱到最后你却是别人的新娘。希望他宠你爱你疼你就像我，希望你开心快乐每天好好过，希望他温柔体贴包容就像执着。满满都是你的照片，昨日的爱人如今依偎在谁怀里，总是在回忆你往日的温柔，爱到最后你却是别人的新娘。希望他宠你爱你疼你就像我，快乐每天好好过，希望他温柔体贴包容就像我，啊，你是我今生最后的执着。